嗨，各位，每天的这个时刻和夏天在电波当中相会，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呢？希望是这样，因为我已经习惯这样了。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为大家带来不停歇的好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叫做《等不及》。徐怀钰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女生，单纯的她只喜欢事物的本质，拒绝复杂。她固执，所以常用眼泪当武器，喜欢照顾别人，却更希望被别人照顾。她有野性清纯，一起来听到徐怀钰带来《等不及》。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die. How long? How long? How long? How do you end up like this, baby? So pretty, and you are with me. Baby, do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maybe I'll be the one that you need till I die, baby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things that you don't realize So let me televise my love for you Get better as I can touch your function Look at the situation Don't waste the time, let's have a conversation It's kinda sad, but that's our only option Keep it in the dollar till I get there, Yeah, that's how it is As I keep on rhyming it You know I keep it real Oh yes, we gotta deal with it But I'm taking it What we did Acting stupid for the show Be it G-Reese Or would I be the one who down with this 我昨天睡太晚想你想到三点半早上匆匆忙忙忙东忙西过得一团乱会容易不耐烦从现实中走着慢慢慢想用平常心谈有点难现在就想马上见到你就想马上抱着你别说一天就连一秒都快等不及你说你的渴望叫热情早一扫我肩膀快递虽然夸张还是感觉甜蜜 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那一刻值得等待。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在旅途中的歌声里涌出的眼泪，是最清澈的爱，最执着的期待。给不安温柔关怀，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我愿意为你等待。感激所有的心无悔，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在旅途中的歌声里涌出的眼泪，是最清澈的爱，最执着的期待。朝大海，就有春暖花开。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头边，同样位置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那种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已是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夜一寸无形的缩减，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我可以放弃全世界，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就算物换星移，我的爱永不变。我可以背弃所有泪，只求看

的同时，夏天和你分享一个健康小常识，赖床不起反而会更累哟。相信不少喜欢赖床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躺久了反而觉得四肢发沉，精神萎靡，不如工作日早起精神充沛。事实上确实如此，久卧伤气，睡懒觉不利于人体阳气的宣发。即使是周末也最好别赖床，去早市逛逛，买点新鲜的果蔬，做顿早餐犒劳自己，最好再到户外来场有氧运动。运动的同时呢，不妨戴上耳机来听听为你送出的歌曲。 伤透你的心，忧伤的你，让我陪你一起哭泣。我一直没离开，我的心情跟着你起伏分不开。哦，所有的呼吸都变成你，你的眼泪我永远都珍惜。如何告诉你我爱你，胜过这世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有了你我生命才有意义。如何告诉你我爱你，胜过我自己，痛苦后我也不放弃。当你回头就会明白一切，我要你自由自在地飞。就是我的明天，如何告诉你我爱你，胜过这世界，你是我永远的宝贝，有了你我生命才有意义。如何告诉你我爱你，胜过我自己。

江湖招募念稿。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深圳好，花艺农大长紫图首届赏花节，4月22日重磅来袭，踏春游，赏鲜花，品美食，紫图与您签下10天美丽契约，地址大长县陈府镇紫图生态庄园，详询898-0808。畅享大厂最美紫图，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大厂赛区报名正式开始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报名热线885-1998，885-199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正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在上学的时候呢，不知道是哪一位大神在校园广播当中放了一首苏慧伦的《鸭子》，当时的校园广播还是有板有眼的，这首歌一出现，当即整个校园里一片鸦雀无声，等放完之后呢，却是此起彼伏的大笑声。不过也只有这么一次，但是不知为何就是这么一次却记得非常的清楚，看来对于美好的记忆也不是很容易被遗忘的。今天我们听到的不是苏慧伦的《鸭子》，而是她带来的 你要过的冰，我跟在天地里上，你看过的书我天天都在看，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怎会这样爱别人去模仿，你也在乱动，我正乱听你的戏，你说你感冒，我呼吸都困难，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爱够疯狂，寂寞才能抵抗，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但是我不怕，也许我傻，我不怕笑话，傻瓜力量大。 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胡彦斌，叫做《追月》。这首歌被赞为太有画面感的歌，画面唯美震撼，歌曲旋律动听，中国风的曲风搭配古意盎然的歌词，在胡彦斌的独特嗓音演绎下，仿佛瞬间穿越进了秦时明月的世界。一起来听到胡彦斌带来《追月》。 冷风呼啸，林 的主张。风吹得如何唱，一颗心晃呀晃，多少高人陪我逛，脸要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放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给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如何唱，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放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祝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祝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祝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祝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变得更多，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了，

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笑说他从不相信梦。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天冷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今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现在对着收音机听自己唱的歌，我的他问为什么幸福不快乐，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他想出去走一走，我对他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我猜我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他没回家，我仍然在等待。明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别在风中徘徊。天冷就回 我起来，图个

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夏天继续来陪你听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呢，叫做刘若英，外号叫做奶茶。她不算特别漂亮，出道多年，拍片的量也不多，演出呢却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对她的肯定。相比她的影视作品，我还是更喜欢她的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刘若英，叫做 Flying。 没听见，都没听见，别人在说，我却在想念。请你再说一遍，这次我先不想他，我的心呜呜呜呜 ，just like fire， 呜呜呜呜呜，自由的飞，很奇怪，控制不来。心就像台风去游来，不像是爱情小说的安排，现在却有一点期待，怎么办？呜呜呜呜，爱在发呆，呜呜呜呜，自由的。想念，想到他，呜 不需要借口，爱断了就放手，我不想听你也没说平静的交错，随便找个理由，决定了就别回头，不爱你的人说什么都没有，分开时难过不能说，谁没谁不能好好过，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分开时难过不要说，如果被你一笑而过，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分开后我会笑着说，当朋友问你关于我，我都会轻描淡写，仿佛没爱过。其实我根本没人说，其实我没你不能活，其实我给你的爱比你想得多。

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20号固定单注每注奖19元，2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发，我爱的人你也。 夏天鸡汤时刻，为你奉上浓浓的鸡汤。和你分享到，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的像电子游戏，玩坏了可以重新来过，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更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爱人，善待朋友。想想这样的生活，还有好音乐的相伴，多么的幸福啊！ 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心上没带什么的感觉，好轻松。大海，我听说这里是个美好的星球，充满紫色太阳光，温暖的气候。大海，我想向自己探索。前进的感触，可以不付出的任何一个宇宙，我讨厌的人和所有，世界随便我。觉得全新的感受，可以不顾的人会很少，我讨厌的人会所有，的世界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不管我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找回了我的自由，这世界 say hello say hello say hello。 接下来要向你推荐的歌曲来自伍思凯，叫做《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伍思凯拥有着深厚的学院派的根底，儒雅的书生形象，高亢干净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和东西方音乐结合的独特表现方式。作为全能型的音乐人，他能在一群实力派和偶像派的夹缝当中，将歌声留给那些懂他的人，被台湾乐坛称为爱的歌手。我们一起来听听爱的歌手伍思凯带来的《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等时间过去，等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沉定于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如此温暖，那些眼泪和笑与你真的已不在意，满怀轻轻地喊着曾经爱你，永远爱你。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沉定于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那些眼泪和笑与你真的已不在意，满怀轻轻地喊着曾经爱你， 怎么去，我们抱着盼望停留在原地，一段并不长的距离，爱却跨不过去，天空无雨还无晴，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沉浸于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我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那些眼泪和笑与你真的已不在意， My love 轻轻地喊着曾经爱你，永远爱你，对着你的背影轻声说， 我会回来若不行。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0度。廊坊晴转多云，24度到10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3度到12度。近邻天津多云，22度到1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4月29日至5月1日，集美链家商场疯狂送现金，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3天4场抽奖，赢汽车使用大权，更有5%现金补贴，多重好礼等着您！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五亿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体面嫁给你，1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呢？或者你身边有没有特别易发怒的朋友呢？易怒的人都很敏感，敏感的人都很好强，好强的人都很固执，固执的人都很单纯，单纯的人都很天真，天真的人都缺心眼。希望你是一个不缺心眼的天真的人。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 说不到你，声音在唱着那个大话题，沉浸在那方面，明天就忘记，见了没有机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你绝对不会联系，把话的话题记在心，见了没有机会好 happy， 上了高点放向自己是巨星，戴上红眼眼睛就更接近，请听听 Rose 最美丽，那里我还是有自信，不能不想还是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们聚在家，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大快大快大大大快大快大大大大快大快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手机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乱 八卦话题最带劲，天天聚会好 happy， 上了抓住快乐分子是群星，戴上朋友眼镜一个月轻，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把无效爱全都留在家里，下班最漂亮老了去参加，前面的女聚会好 happy， 好 happy。 其实明星在光环的笼罩之下工作也是非常繁忙非常劳累的，林俊杰在巡演的路上忙得不可开交，写歌的时间呢只能在飞机上或者旅馆里抢时间来完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杀手》就是诞生在他的飞行途中，一起来听林俊杰带来《杀手》。 绝对的完美双手，不汗也不发抖，就在那微笑的背后，暗藏危险的灵魄，在你最放松的时候，就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从来不回头。开始的感觉 不会等不会 等，放了自动门就像有梦幸福的错觉， 很温暖很不 冷，也许还期待这是自然的冲动，你不懂我不懂，究竟杀手为什么存在，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 枪放松摇摆三百 把这眼把谁眼扎， 心跳等待所有年龄全打开，做起来 不 重来，找你烈的悲哀， 就是爱 就是爱， 哪怕 一直都不 哪怕 想停止摇摆，在你三百 把这眼把黑眼扎， 起来等待需要你看 脸色白， 做起来就

受生死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曾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有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天山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蕙，叫做《讨厌自己》，汲取了美声精华的周蕙，歌声当中带有笑着唱歌的特质，填充了我们这些在都市当中生活的人的那种空心无助的感觉。接下来听到周蕙带来《讨厌自己》。 你梦外都看见你，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和你无论梦外都是经历，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哭泣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 见你中的你，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不停。乱了理性还是感性，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爱你。哦，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没有自己。 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像一个孩子等待谁的原谅。幻想大街上有张床，什么都不想，睡到天亮。这世界摊开一张繁密的网，有多少流言蜚语把我捆绑。反正穿不破冷围墙，索性关起窗，敞开阳光。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总有些重量无法抵挡。我会在深夜默默脱下体装，数着镜子里遍体鳞伤。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不是也想找地方躲藏。 肤却无法进入梦乡，和昨天的自己纠缠对抗。我有些累了，想投降，让一